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感性啊，咁啊，许冠杰嘅歌，咁啊， 哇！呢首歌占领 K 场喎，大佬 ，K 场 代号许冠， 你咪当咗佢系 K 场咯。OK， 嗱，今日咧，我哋咧成呢一集喺十一前夕咧，我哋都系一如以往咧，就系、是、我哋就冇咗我哋嗰只主题曲嘅， 啊，应该冇日本嘅首嘅， 系啦，冇嘅， 我唔讲难听，因为好尊重啲国家噶嘛。 因为我哋都同阿孙杨一样，觉得咧中国嘅国歌就好难听。 佢唔覺得， 佢覺得日本啊嘛， 啊日本啊嘛 ，OK 嚇，咁啊呢啲人啊真係 即係擦鞋都擦到， 我真係要再次澄清，我係一個中國人嚟嘅 ，OK， 咁但係咧，我唔覺得佢可以代表到我，因為佢講句説話就係佢話佢覺得佢攞咗金牌係為中國人出啖氣咧，呢句説話代表唔到我噶 ，OK， 咁啊， 咁佢輸咗點算咧？ 嚇， 哇，好撚大鑊嘅喎， 佢輸咗。佢輸過， 唔係如果而家下次佢輸咗點算咧？ 切腹咯！ 佢輸完， 咁我咪出唔到啖氣。 喂，佢就係唔瞓巢啊！佢贏嗰個四乘一百嗰個接力嗰之前係輸咗一場俾個日本仔㗎嘛，所以佢先講呢一番説話㗎嘛。 呢次輸啖氣，下次咪如果下次再輸，如果呢次贏咗，下次唔輸得㗎咯。 只係我話俾你聽，你講呢咁嘅説話，只能夠代表佢自己，代表佢自己冇教養。就係咁簡單啦，講完 ，OK， 咁啊，咁啊，同埋就係、是，如果佢覺得日本國歌難聽咧，冇問題嘅，我哋講包容嘅 ，OK， 咁啊。啊！如果我哋話中國國歌好難聽咧，咁啊， 唔該你都，唔該你，唔好鬧我， 唔好鬧我， 唔好鬧我， 係啦 ，OK， 咁啊，中國 咁我都簡單啫，嗯，我你知我啲飯啫嘛， 我全世界國歌我都唔會覺得難聽嘅，講真。 唔係，其實國歌唔係難聽完難聽㗎嘛，仲尊重。 尊唔尊重㗎嘛，係咪先？除咗 ISIS 嗰個國歌之外，唔知有冇啦。咁我首首歌我都尊重，係咪先？ 中國嘅國歌其實就都坎坷嘅，可以講少少嘅。填詞嘅人知唔知邊個？ 拉撚咗啦嘛，跟住勞改啊嘛。 拉撚咗勞改個田漢啊嘛。 田漢啊嘛。 田漢係30年代著名嘅編劇家啦，咁阮玲玉年代嘅即係同一班當年好出名嘅導演啦，蔡楚新啊、卜萬倉啊等等，好多都合作過。咁嚟自一套電影啊，《風雲兒女》1938年到嘅應該係，咁嗰時已經係係一套抗日嘅電影嚟。 Okay, 女主角呢就係黃仁美，咁係當年一個美人嚟嘅。咁、okay, 黃仁美嘅第一任老公呢就都值得講㗎。佢、 okay, 嘅老公就係叫金燕。呢個你未聽過呢，金燕呢就係、是、算係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嘅影帝。咁當年其實冇乜嘢咩頒獎典禮嘅。咁、但係呢佢就係、是、即係民間公認佢係一個影帝。靚仔㗎，今日睇返都係靚仔，高大威猛，有少少鬼仔樣嘅。咁但係呢個金燕呢，就要講下，我哋對上兩個禮拜你唔喺度，我哋講咗好多李香蘭啦，金燕係同年代㗎，咁佢係比李香蘭更加早出道嘅呢位男明星。佢係其實如果你睇好多阮玲玉嘅電影呢，包括譬如三個摩登女性啊等等嗰啲呢，佢都有其實佢係好多戲都係佢做男主角。咁點解要講下呢個人呢？佢同個當時差唔多你噏得出嘅好紅嘅女明星全部都合作過，包括阮玲玉啊、黎卓卓、 合作過之後啊、 陳燕燕啊、周旋啊、等等都合作過，亦都包括就係呢、這個佢個老婆，佢嘅第一任老婆就係黃仁美。好出名嘅一套戲呢，就係黃仁美第一套戲呢，就係《漁光曲》。《漁光曲》呢就係講，亦都係講反封建主義啊等等，講條漁村一班漁民啊嗰啲咁嘅古仔嚟嘅。 革命 嘅。都未講，但咁點解要講下金燕呢？金燕其實係邊個人呢？咪金燕係一個咩人呢？當時好多人都以為佢係中國人嚟嘅、，OK， 好似李香蘭咁樣、實情佢係韓國人嚟嘅 ，OK， 佢係出身漢城，當時咧就叫京城，後尾叫漢城，即係今日嘅首爾。佢係韓國人嚟嘅，佢揸嘅護照係咩護照呢？佢揸嘅護照係日本護照，因為當陣時嘅韓國係日本嘅殖民地，即係同台灣係一樣嘅。而金燕係一直隱藏佢嘅身份，因為佢咧就唔想，因為佢驚佢嗰個身份太過敏感，佢亦都係好似李香蘭咁咧一路隱藏住佢嘅身份。但係呢個人同李香蘭有咩分別呢？佢唔係漢奸嚟嘅，佢喺38年之後咧，日本開始涉足呢個中國嘅電影業，跟住咧就捧紅李香蘭啦，一直都想揾金燕同佢拍戲。咁咧就日本嘅關東軍咧，其實就已經係插曬手落去中國嗰個電影度。佢哋就想拍嘅係咩戲咧？嗰陣時嗰啲日本人想拍嘅戲就係李香蘭嗰啲戲嘅，就係咩咧？就係、是、一個中國女仔，即係冇人知道李香蘭係日本人噶嘛，到後尾先知道噶嘛。一個中國女仔一個中國嘅故事，成套電影咧係用呢、這個國語嘅，即係一套純中國嘅電影，但係係日本製作嘅等等。咁咧金燕咧係唔係好似阿梅蘭芳咁噶 ？OK， 佢係唔就範噶、到最後咧佢係點咧？佢係同黃仁美一齊潛逃咗落嚟香港嘅， 係、 佢避開咗，到所以到最後佢其實冇佢就冇做到漢奸嘅。咁後屘咧佢就再戰後佢又翻去韓國啦，咁然之後亦都拍過一啲電影，但係到嗰陣時其實佢先將佢嘅身份公開出嚟，咁佢就其實實情係一個韓國人，這個就係中國第一個影帝嘅故事嚟嘅。咁、然之後黃仁美就係佢老婆啦，黃仁美就係、是。頭先就話就是、拍嗰套《風雲兒女》，喺《風雲兒女》裏面咧，最後嗰幕咧就係、是、講一班中國嘅遊擊隊嘅人喺個山窿度衝出嚟，咁然之後一路咧就唱住呢一隻《義勇軍進行曲》啦，《義勇軍進行曲》咧填詞嘅就係田漢，然之後作曲咧就係聶耳，咁咧就有咗詞先有曲嘅，係嗰啲咩詞拉嗰啲，全部成個就寫咗落嚟先，因為 其實田漢就嗰個中文根底好強嘅，佢係一個劇作家，係個寫作家，係個仲有就佢對呢、這個清朝咧清末嗰啲海軍啊，李鴻章嗰啲海軍好有研究嘅。OK， 咁啊呢啲後話啦，咁啊佢就由佢寫咗呢、這個呢、這個、okay. 義勇軍進行曲，咁後屘就變咗國歌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嘅冇錯喎。就喺文革嘅時候咧，佢就死得好慘啦。佢其實就同阿夏顯啦，夏顯都有份去寫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咁，同埋周揚啦，仲有一個我唔記得咗邊個咁啊，四個人就好似當年好似四人幫咁樣咧，就一齊就受批鬥嘅。咁啊受批鬥就佢就後屘就運咗巡城監獄啦。 當通常啲知識分子都被批㗎啦。 你知唔知佢嗰種慘況係慘到點啊？係冇得食冇得飲。跟住然之後呢佢係要飲尿啊，去解渴啊，飲返自己啲尿嚟解渴啊，咁啊個收場係好慘㗎嘛，1979年之後就獲得平反啦，咁咪平反有咩意思啊等等，咁然之後後咪呢就文革嘅時候停用過呢個義勇軍進行曲嘅，咁、 okay. 然之後跟住呢就喺70年代就開始再繼續就用返呢首歌，就做咗今時今日呢首國歌，咁啊講少少國歌嘅嘢啦，咁啊返嚟我哋又繼續就講下未講呢個去飲之前呢，其實飲性頭先嗰首歌呢我就一半就係賀下我哋去即將去飲啦，咁、另外就一種亦都賀下刁文牛啦，想講下你本書啦，哇、 okay. 你都係開始做作家啦，係咪 佔領機場嘅 係呀，唔知有冇人知唔知道呢，就刁文牛就即將就出書啦， 哇， 應該 坐喺我面前嘅就係一個作家嚟， 唔係其實某程度呢其實是合作的創作嚟嘅，咁就我口述，咁就有個位朋友叫天日嘅，喺高登裏面咧就寫呢個函谷嘅，咁就幫我寫嘅。 本書名咧叫做 《戰南俱樂部》， 真係叫戰南俱樂部， 真係叫做戰南俱樂部， 真係 傑斯仔強力推介啊，好撚緊要喎，真係咧。即係首先咧，我要同佢直接講到明噶啦。傑斯除咗幫我寫序之外咧，你仲要幫我錄個 jingle 做廣告嘅 ，OK？ 啊，你 我全部你都做曬啦， 乜都得，跳艷 舞同你 跳艷舞都得， 我唔會同你講咁多，總之我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啦，係 得噶啦，得噶啦，刁文牛叫到， 咁 吉斯 就應該送個廣告俾我啦， 啊，冇問題，多 年 絕對冇問題，老 師咁幫你做節目， 唔係呢件事係我哋有得借牛哥上位， 唔係要學嘅，真係，唔係要學習刁文牛嘅態度， 冇錯， 應該 咁啊咩態度咧？就係咩都會係記住 record 先， 係 自己出本書咧，好多嘢咧就即係冇乜利益衝突嘅，我哋 係啊， 即係老實講，好多嘢自動咧就會俾翻好多 credit 俾record 先嘅人啊 ，record 先嘅台啊，係呢啲嘢咧就 唔係呢個真係要多謝刁文牛啦。 我哋又唔需要要解釋好多嘢嘅，總之大家心領神會。 我哋明啦，我知嚇、啊。我點點都要攝啲你啲嘢落去嘅放心。 係啦，冇錯， 即係唔好話 明白曬 啦， 即係刁文牛都冇準備我今日講本書嘅。 係啊， 我哋自己大家所有嘢就自動自覺。 又講少少啊，係啦，講 少少啦， 即係其實咧，就因為因為。馬永成過嚟做節目嗰關係啦，咁、就介紹咗風老總就俾我識，咁、其實私人魏先生啦咁、樣，咁咧佢又叫咁巧，佢又聽我節目過， 係啊， 戰南俱樂部、啊佢唔聽咩假話啫，佢而家先啱啱，佢啱啱先聽不上頻道啊， 係 你知啦， 係嘅係嘅係嘅， 都仲有足球頻道嘅係咪？ 佢有聽足球 啊，我知啊，我知有足球頻道同不上頻道嘅，話先聽嘅啱啱，咁啊其實一路都聽緊戰南俱樂部嘅 ，OK， 咁有一日咧，佢就因為馬永成做呢個運萬北京心關係就識咗阿風老總啦，咁啊有一日咧就無啦啦就。send 咗個微信俾我，喂，出書啊！我心諗你戇鳩嘅咩？咁邊有咁大隻鴿乸隨街跳啊？咁樣，咁啊，但係慢慢傾下傾下咧，就傾咗個初型出嚟咯。咁、某程度本書就係講咩咧？由我個初戀十零歲開始， 喂，唔好講曬喎，你 唔好講曬。 咁有人要睇㗎嘛大佬。 喂我真喂我哋好 free 㗎我啲左仔嚟㗎嘛。係咪先 你 係 呀 你 認 為真係要俾錢睇 啊。我睇書我作為一位讀者、okay. 我唔撚想人哋講嗰本書我講乜嘢俾我聽㗎嘛。 我咁就買啦。 尊重。喂屌你。梗係叫人買啦而家。 好撚簡單。 梗係緊係咁樣啦。 78蚊本。 喂你話送㗎我真係屌柒你㗎。 唔係你有你係送嘅。 唔使出力㗎你估。 Okay. 喂大佬、啊、你话喂你话送返几本出嚟签个名嗰啲梗係要啦自愿动作。 啊买300蚊本。 我叫得你嚟呢度讲嘅梗係要大家支持下。 Okay. 啊又调返转啦我嚟啦今次。唔买嗰啲就正扑街嚟嘅。 咁係啦。拖延㗎喂大佬。 係咁样。 喂我咁多年无私咁喺个网台做节目大佬。系先，燈油火蠟 server 至照自己比，咪又自己比， 喂 mixer 又自己比，電腦又自己比， 70几蚊，你 俾乞衣都要， 冇咁講，屌你咩咁卑鄙，你氹下刁民又開心得唔得？有今生冇來世，喂大佬出本書，你講 可能以後都冇啊嘛， 你冇理佢寫成點， 總 之你撐自南居樂部，你就要買翻， 唔係咁同埋 你諗下， 同埋唔係佢寫嘅，老實講， 你仲諗下 你乜嘢？ 你仲要諗下， 唔係咯？ 喂，一個人50岁之前寫本回憶錄，喂，已經勁過趙子陽啦，係咪先？喂，大佬係咪赵子阳你都卖啦，话声咧，再讲下，喂，你哋嗰本烟花消逝十五年，我嚟我计薄薄地，薄 啲啲， 3万字都唔够我， 几百页啊，大佬， 我九万几字啊，大佬，本嘢，大佬攞嚟烧啦，卖烧啊， 攞嚟当枕头都得啦，我哋嗰本都折唔到， 我哋巴力桥冇问题啦， 我哋嗰本嗱巴力桥都点唔着个火啊，点 唔着啦，系咪先？我睇到烂啫，你哋都卖90几蚊啦， 咁几时出先？ 好似十。月尾或者 十月 啊 ，OK， 好啦， 密切留意， 出咗我哋会通知大家，咁大家识做啦。 放心，一定有广告 嘅，咁到时每人帮 我 买， 到时我哋会再话俾大家听喺边度有得卖啊，等等噶啦 ，OK， 大致上， 千祈唔好叫我送，我一般都唔会送 吓 ，OK， 买你呕翻几本出嚟做下签名就一定要嘅。你老哥 送货真系唔谂去送啊， 出名系咪先？ 一定屈你呕几本出嚟啊！我实有嘢搞啦， 得啊， 系啊，你应承噶啦，到时 我有几本嘢。 开心事嚟嘅， 有啲有意义嘅事，你就会咩嘅， 系嘛？ 系啊， 好啦，系啦，有意义嗰啲就得啦。OK， 系咁啊，差唔多啦，系嘛？系 啦， 唔紧要，未漏咗嗰啲，我哋唔系我哋打后几个礼拜，我哋都会讲噶啦。屌你真系，唔使咁急啊。OK， 由今日开始啫。咁啊，翻嚟我哋讲下就 去饮 呢件啦，又系开心事嚟噶，另一件开心事。OK， 咁啊，嗱，去饮咧就。將會是10月1號啦應該。咁其實呢就喺嚟緊呢個禮拜日呢就聽講三子又有宣言嘅。咁又係類似細思咁樣啦，細思完又細思，細思又 細思。 唔係撚理佢啦，總之10月1號呢就準備就去飲㗎啦。 嗱 係 我覺得 係 聽日已經係最好時間。 系 啱啱黃之鋒俾人拉，而家飲得。 而家你其實幾次都醖釀緊一啲可以醖釀緊去飲嘅時間。 呢樣嘢咧，其實咧就係啲老客啦，就點解話唔夠活力啦？ 係 我啱啱先講唔夠活力，點解咧？就因為係你啲，哎呀，你，我好中意戴耀廷嘅話聲你聽，但係唔好意思，你真係年紀大，你諗嗰啲方法唔夠，啲後生快。 其實你睇翻喺星期五晚啫，我哋而家錄緊音呢晚，已經可以佔領正 中。已經可以正，可以佔噶啦。 係啊， 我使乜再同你吹街啫？自己出曬嚟啦，啲人 認得啦， 啲人嚟緊添啦，話聲你逐個逐個嚟啊！ 嗱， 聽日啱啱仲要翻工，起碼佔你半日。 咁啊， 半日事都搞掂啦！ 我哋喺翻10月1号啦， 系 啊，我哋首先我哋自己又冇能力叫人哋即刻 去 饮 啊， 先，我哋自己都冇人力去催嘅， 跟阿大生讲啦， 唔系咁，我哋就讲下去饮啦，去饮就其实就。都出咗好多指引啊或者手冊嘅 ，OK， 咁我今日都冇帶嚟啦，我都有立過下之如此類啦，咁都係呼籲大家應該帶啲乜嘢物品啊之如此類啊，同埋譬如事前事後有啲咩準備啊之如此類，咁我覺得就唉今晚揾啊活靈活現揾阿刁文牛去分享一下呢個去飲就係、是、事前事後 嘅準備， 係啦佢準備，因為去飲飲得最多就係刁文牛啦。系咁啊， 类似呢啲咁嘅嘢咧， 呢啲环境点 样？我真系唔识答你。 系 如果係一個長時間去飲三日嘅， 係 即係三日三夜係乜嘢嚟嘅咧？ 喂，其實你都冇試過的， 我都未試過三日三夜。 喂，皇后碼頭試過未啊？ 皇后碼頭，皇后碼頭咧，嗰 係咯，嗰劑耐㗎嘛。 皇后碼頭就100日皇后碼頭， 係咯。咁你咁，但係你每日都係出出入入嘅啫， 出出入啫。咁、其實就算我喺西喺度，譬如喺星期六日唔使翻工嗰時候，因為我做人網㗎嘛， 係 啊，做緊 MyWay 啊。定喺人民台啊，仲喺人民台噶嘛？ 人民台 嚇，咁、我哋星期六日唔使開工噶嘛，我咁我喺嗰度瞓一日咯。咁其實嗰度已經有曬架餐嘅，自己煮中公仔面食噶啦，可以 係 嚇，已經唔同。 咁你又話有冇咩準備啊？帶 喂，講真，最緊一樣嘢，如果你真係醒啲嘅，我成日講 係， 即係我有啲方法，你帶睡袋啊， 係 嚇， 帶睡袋啊， okay、 啊差佬而家抬你， 夏天都帶睡袋， 係 點解咧？ 瞓覺用啊嘛， 講嚟聽下。 差佬抬你成拉佢，佢冇手俾你攞，哇！佢真係難到好多。 咦係喎， 梗係啊，一路都咁諗。 呢個好 一路都咁諗， 一條直頭咁樣有冇得 彈？你放遠佢， 佢又屈唔到你， 你屈唔到你，你死都唔好拉佢嚟拉鏈。 系咪先？ 佢改哇，即系准咗死，佢乜拉你咪唔俾佢拉咯。 系，因为 佢 得翻个头， 得翻个头。 佢系啊，最多咬你个头 嘅。佢咪请，佢成日请起你，你放远。 系， 两个人系冇可能抬得到你嘅，话真咧，四个都抬唔到。 系， 我成日觉得你搭个睡袋。 其实我啊有啲，我头先同阿迪倾偈咧，我啊，不过我啲系搞笑嘅啫。即系我忽发奇想，就系啲人咁呢段时间咁多人放飞，咪喺 Facebook 度放自己学生相嘅。其实应该还掂呢个都系一个学生运动。 系咯， 系就不如玩尽佢啦。去饮之前咧，你都要做套衫㗎，係咪先？通常做到校服啦 ，uniform 做翻自己套校服，着幾廿歲人着翻套校服去飲幾個人啊？ 有校派喎，係咯，一定要 係咯，有校章啊，仲要唔係你當年點樣着嗰套校服走嘅？哇！你諗下啲新法嗰啲啊， 哇！ 四廿幾歲嘅一個師奶著翻新法嗰件， 即刻走啦啲人， 真係難以想 象，真係阿大山都走啊！ 係啊， 黐撚線仲接 咪喎？我嘅我 四廿幾歲著住件嗰啲， 會唔會啲差佬會走先咧？真 係唔會啦，接我打造 師啊嘛， 先， 我喺新法读过嘅， 即系点样？其实 系 某程度水要带啦， 系水要带，干粮啊！大会就话带啲干粮。 我谂朱古力同埋朱古力系耐热啲噶嘛， 其实好简单啫。其实某程度嗱，我会觉得我估噶咋，我冇其他丰收啊，我冇倾过同佢哋倾过偈。 系 占领中去饮唔系一次噶嘛， 系 先应该可能两三次噶嘛。 嗯， 即系可能呢次完咗之后。26号呢请可贺佢啦，不如呢、這个呢、這个咩汇港通可贺佢又占一次又去饮一次啦，唔出奇㗎嘛。 唔系我諗 嗱，所以呢呢次其实某程度我只係作一个参考，即係如果譬如你係长时间食三日三夜嘅咁呢个系一个嗰啲咩满汉全席嚟㗎喎，满汉全席三日三夜。喂你基本上帶唔曬咁多物資， 唔係喎阿牛，嗱我答你，我諗到呢樣嘢喎，香港人一定知道應該要帶乜㗎喎。97年之前嘅香港人更加知道要帶乜㗎喎。 首先就尿袋 啦。你排個隊排個流花排個三日三夜嘅話呢，你係知道會帶乜㗎喎。 我唔 同。嗱我即係、這個。 我啲流花嗰啲跟住 嗱知道 輪班制嘅屌。 嗱我有經驗啊， 又或者請教啲買 iPhone 嗰啲。 我排個油膏兩日兩夜嘅，講真。當年帶咩呢？一定要帶朱古力、帶水 ，OK， 帶張膠嘅接凳仔。你頭先講得啱嘅，即係我覺得睡袋都可以。 睡袋真係要。 睡袋要要嘅。 打副啤牌咁樣。 帶個電筒。 帶夠充電啦。 电筒 而家 充电宝啦，跟住然之后你要带电话啦，另外带多个最好嘅系咩？你带两个电话，一个上到网，一个咧就系旧式嗰啲嚟嘅。 哦 ，OK。 有乜嘢事嗰部唔捻掂咧，就打电话得噶啦。 OK。 因为你有热线噶嘛。 系咪？因为大会都有其中一样呼吁，就系一定要记得要带电话，因为要收风噶嘛。 系啦。 吓咁啊，带够电啦，等等啦，同埋咧就大会就有呼吁咧，男士们咧就最好咧带定多啲胶。樽呢個咧就同大小便有關啦，咁咪咧就呼籲咧就男士最好帶多啲膠樽， 啲女士咯， 咁然之後咧就褪翻啲流動廁所咧就俾啲盡量俾啲女士，即係男士少啲用啲流動廁所，即係喂大咁啊呢個都幾過癮， 就係就地咪屙咪得咯，使乜理佢啫？ 係啦， 冇慳渠嘅咩？ 係 啦，同街有慳渠噶嘛？ 同埋。 系呢个强国人咯， 系咯，冇所谓啫， 冇所谓啫。今时今日香港都冇所谓噶啦， 强国人都系咁做，我咁做啫，咪参考佢唔得噶？ 系啦，冇错， 系咪先？ 系啊， 系咪先？我哋大中华交嚟噶嘛？ 系咯， 雨衣咯，我谂雨衣要带啩。 系咯，咁你预佢落雨啊 ？OK 嘅。 系咯， 听下天文台先啦。同埋有啲嘢， 唔系同埋唔知佢会唔会有架水车喺度洒噶嘛？ 唔会啦。 我唔系带定带埋个咩咯？带埋个密实胶袋装住个电话咯。 水落雨，我唔会觉得呢次 密实胶袋啊，真系要啊。 我唔会觉得呢次， 因 为 随时有水炮噶嘛，又 唔会有啊，天！ 唔系你要预埋噶 嘛？预 埋 好多嘢都，你要预噶嘛？ 系啊。喂，讲真，如果出到啦水炮，当时一定唔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啦，都系好公众 啊！错啦，你话我扰，唔系 你无啦啦坐喺度，屌你老味，我搵个水炮射你！ 你话我引起恐慌都系咁啊！首先嗱，我表态我去饮嘅 ，OK， 但系你真系要预埋，喂，佢有提过佢会出解放军嘅大佬，喂。或者 說 或者六四天安门事件 系内有人讲过、啊， 会发生，会重新又有历史重演一次喎。 我好中意咧，有一啲某一啲节目主持人唔系你啊，杰斯仔，我 话 俾你咧， 系 啊喺度话我啊撑占中啊， 系， 但系占中咧，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咧，解放军就入嚟噶啦，跟住取消一国两制啊。实施呢个国安法啦，跟住拉你， 老萧系嘛？ 唔好咁讲， 老萧又 喂，咁你吓紧人啫，话声俾你听，喂唔好，根本就唔会，你谂一谂到，你和平理性飞不落坐喺度，我射你水炮做乜撚嘢啫？佢咪抬你老母閪走咋嘛？顶晒笼，喂你唔好觉得后好啦恐怖啊！系你有你会唔会落叉船嗰啲另外一件事？喂你除非你唔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啊， 系啊，除非系搞事， 搞事嘅话。咁當然就唔排除有胡椒噴霧先啦，都未到水炮啦。我第一次中水炮係咩日子呢 ？WTO。OK， 單單 WTO 就係因為我次。OK， 就點解？因為都係有啲衝擊嘅行為，佢先試射水炮。如果你和平理性非暴力，你都走去射水炮。喂，你戇鳩嘅咩？你真係當香港政府真係戇鳩？ 係。 OK， 甚至乎我都唔係講咩啦。点解呢次啱啱黄之锋呢次俾人拉嘅话，佢会回咗份咯？因为你冲击紧人哋个闸啊嘛，你冲击紧咪会恨你，你坐喺度冇事噶嘛，你使乜唔好喺度吓人？我话你 ，OK， 你吓人一赶人走， 好，知道 唔好， 好收翻嗰句系， 唔会有任何暴力出现，只要你唔。只要你守規矩，和平理性非暴力。 係啊，我成日都要講住呢三大原則，一 定要 嘅，一定要。 當然啦，你冚家產掟個氣球彈過去， 菠蘿啊， 掟個菠蘿過去，人哋梗係搶淚彈啦，問都多撚魚啦。 係啊，即係你帶個菠蘿過去自己食好啦，食完唔好亂咁掟啊，大佬。 係咪先？你冇累到人啦。咁嚟一陣間又話屌你，我見到個抽打窒佢，我死得啦，人哋一定拒捕你啦。 係， 喂，唔好做呢啲嘢啊嘛。以前講嘅呢次。我哋要唤醒香港人嘅心啊嘛，系咪先？系和平理性啊嘛，啊和理非非嘅嘛，呢次一直和理非非咯，同佢玩一次，喂唔确，即系唔好肢体冲突嘅咯，冇推铁马嘅咯，我就同你做一次呢啲。啊，如果你都系仲，如果真系用到回招问目，正。 O K， 我话你正。 喂，咁我又分享啊，唔系想问你问下你啦，分享下呢个事后啦。咁好啦，唔知坐几耐啦，咁啊跟住多数就系拉噶啦， 拉啦， 系啦，拉咗， 跟住就咁啊，有个差人 系点样？ 有个差人会夹住你啦，听住 one by one 嘅， 系 one by one 嘅。咁个差人就会同你有个去翻个差馆，有个 C I D 同你落口供啦， 系 唔落得唔得？ 你可以讲啊，我冇嘢好讲噶。 系， 我都建议你哋做一句说话系，我冇嘢好讲。OK， 啊，当然啦，你可以， 因为不合作运动嚟噶嘛。成套都要不合作。 冇错，唔系，同埋保护自己噶嘛。 系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嘅。 有你律师，到时你讲，我唔系噶，因为我冲捻完之后，因为我屌你，听阿戴耀廷讲嘅，叫我占中啊，唔系饮添啊，到时啊，啊占中我占捻咗啊，咁捻咗咪即系害死人，就唔好咁戇鳩。 系， 总之。我冇嘢好讲， 冇嘢好讲。 咁佢一来，个差佬，又好舒服咧， 系。 咁你啊时间又快少少咧。 O K， 大佬你问我成个过程讲晒出嚟，大佬你真系大家都唔使走，个差佬唔使走，你又唔使。 哇，你唔讲我真系谂住由出世嗰个开始。 系噶，你可以讲啊，由曾荫权嘅施政开始讲啊， 我由出世啊，我个心路历程一路讲嘅。 好啊， 由头先开始。 因为做完你之后，嗰个差佬仲要做第二个啊，你做得咁捻长嘅话， 玩鸠佢啊嘛， 系咯， 玩鸠佢啊嘛，你咪玩咗你跟住下边嗰个咯，嗰个朋友咯。呢个系合作运动，喂大佬，你唔好讲少。 知道。 大佬一系好咁简单，一系你跟我，哇！如果我跟你，我屌你老母，我杀死你，话真咧。 系， 真啊，大佬，我同你讲少，我冇嘢好讲。 系， 阿 Sir， 你想写咩你写咩，到时我都冇嘢好讲噶啦。 系， 最好一一直教埋你咁做。 快靚正， 快靚正。 喂，口公子可唔可以影相啊？ 唔可以，好似 唔可以。 佢會 俾翻要求你俾翻佢批翻， 俾翻個 copy 嘅。我都有 copy 嘅， 因為你 sign 有 copy 噶嘛。 咁你咪其實去到差 咁啊，差保釋咧， 保釋咧， 保釋 去到之後咧， 要自簽啦。佢唔會問你攞錢。 唔係而家唔 保咧， 你都咪睇保咯。 你會係建議係交保釋金，又唔交咧？唔可以唔交噶， 一定系啊可以唔交，可以唔交， 好多人唔交噶嘛， 系啊，唔谂住交啊， 系啊，佢可能已经自签咗你咯，自签咗你咯，佢有权自签你噶嘛， 吓， 佢系屈被自签啊，唔使俾钱噶，皇家香港政府咪政府俾帮你俾咗保释金，得噶，有权得噶， 咁我可唔可以话坐喺嗰度啊？ 唔得， 唔得啊， 唔得喎， 点解 保释咗咯？ 点解个政府可以帮自签啊？ 系啊。 点解？ 爱民如子啊嘛，你咪啊嘛，我屌你咯！咁梁振英唔系咁样讲嘅咩？爱民如子，咁咪梗系鬼帮你保释，帮你自签啦。系签捻咗之后，用你人格担保啊嘛。当然我哋人格唔值啦，或者听下万蚊都唔值啦，系先？但系咁样你系你就可以走，但系踢唔踢保咧？嗱，我就听过啲消息嘅，都唔踢嘅，其实唔踢住，吓等下次再踢，做多次，做多次 S。但系而家拗緊嘅 ，OK， 我唔應該講咁多， 跟大隊咯， 跟大隊咯， 係咯係咯係咯，我唔應該講咁多，因為繼續拗緊就發緊事啊， 係啊係啊， 我唔可以，我唔方便有啲將我哋一知嘅嘢我出嚟講， 明 OK， 啊下個禮拜到我睇下揾個律師上嚟做節目先， 咁啊大山咧就已經話講咗啲咩咩得大 大會，其實仲有一個律師團隊係會幫大家手嘅， 咁你不如啦，好啦，聽我呢俾你聽下大山啦，但係點樣都好最好打個水袋。话俾你听 ，OK， 啊牛呢个几好， 咁啊以后跟住就跟住佢逐步啊，之类 系咯，算系。喂，你可以好多方法玩嘅， 系 边个话一定要踢保嘅啫， 系 我就唔踢保，屌你日日有人烦你签保，喂签保其实都你都要有一个人去服侍你噶嘛，咪某程度，喂可能都好捻烦嘅，话俾你听，烦到嗰个差馆嚟啦，即可能系一笔合作，你逐步都系一笔合作，而家拗紧有人拗紧呢啲， 哦， 当然啦。踢保嗰啲人係多啦，多數啦，但係續保嘅係不合作嚟㗎嘛，因為續保啊，你更加即加強佢哋嘅工作啊嘛，咁其實有人傾過，我唔方便講，我應該係 我哋都係想咁講啦，即係我諗就大部分人去飲嗰啲咧，但係當然啦，重新講一次就係大家要知道要為自己嘅行為要負責啦，呢個係一個負一個刑責嘅。OK， 我唔保證好似我上次咁咧，到時律政司要寫封信， 寫封信啊，唔 係 我哋唔知嘅，我哋唔知將會發生啲咩事。 會唔會係咁樣做？ 總之就每一個人去飲嘅咧，都要有充足嘅即係心理上嘅準備， 有留案底嘅準備啦， 係有留案底嘅準備啦。OK， 咁然之後各自自己承擔翻自己嘅責任啦。 大二啊，大三。嘅講法呢，就都係一個左街同埋一個咩啊，咩不未有咩申請集會嗰啲咩擾亂唔知咩，冇事啊嗰啲就錢都冇。 Okay， 但係我哋就想，我哋即係都係咁講，就係、是、如果頭先你哋聽完我哋講第二節嘅時候，我哋都講過我哋嘅我哋呢一代人嘅今次喺呢個運動裏面，我哋應該扮演嘅乜嘢角色之後呢，即我諗都係交返俾大家自己去諗啦，即係我哋可以負上嘅責任係咪會大到即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呢？咁呢個自己去盤算啦。但我自己同大家分享嘅就係話，我將會去飲，咁我亦都覺得所有嘅後果我自己可以承擔得到，包括埋留一個案底 ，OK 我都半世人啦，留一個案底對我嚟講，我又冇準備移民啊等等，咁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可以承受到呢樣嘢，亦都可以對自己有個交代，對年青嘅一代當係一個贖罪 ，OK， 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心路歷程，我只係會同大家去分享，咁一直我都係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到今日都仲有網友 send WhatsApp 叫我吹雞，我就再講一次，今次唔係一個遊行 ，OK， 我哋係冇咁嘅能力係去吹雞嘅， 而且只可以代表你自己。 係啊，我好推介大家去翻阿墳嘅小喇叭大聯盟嘅 Facebook 嘅 group 入邊啦，即係我哋今日都我自己都留嗰個説話，留嗰段説話就係、是、即係記得翻起 小喇叭大聯盟嘅當時嗰個成立喺2011年嘅時候，其實我哋都係抱住一個精神，嗰個精神就係話我哋呢度冇領導，亦都冇組織。甚至係無厘頭嘅，但係我哋都搞過好多次運動， 好成功， 好嚇嚇不誒， 喺我哋講都成功 啦，樂此不疲咁樣去搞落去。但係我哋想講嘅就係小喇叭嗰個精神，其實亦都係一種直接民主嘅精神，就係我哋未必需要真係要人哋去領導我哋自己去做我哋自己相信做嘅嘢，咁啊對得住自己，咁就已經係好足夠啦。咁所以。今次就要考驗下大家啦，就係、是、你自己去做一個決定。我想講埋嘅就係、是，就算你最後嘅決定係唔去飲咧，阿的成日都講噶，阿的成日都講，你可以做好多其他嘅嘢嘅。OK， 喺個飲嘅期間，係需要好多物資嘅。咁啊，亦都希望你哋會去觀禮啦，或者去遊弋一下啦，或者帶一啲物資去支持一下。 大山佢都咁講噶嘛，等等。如果你去飲，你唔係一定要去飲噶嘛，你可以觀禮噶嘛，喺在旁觀禮噶嘛。 冇錯啦， 其實一樣係一個做法嚟噶。 係啦， 佢啲差佬咧話叫你走啊，咪走咯。其實 OK 嘅，我 又可以再翻嚟噶嘛， 再翻嚟再觀禮噶嘛。 係啦， 我對你新人真係好有感觸。 所以最終唔好，我覺得就係個衡量可能就係話，唔好淨係考慮嗰個去飲嘅風險，你更加要考慮嘅就係我哋一路都講嘅就係你究竟覺得值唔值得去支持呢一班學生繼續。去為呢個普選做呢個抗爭， 咁我可唔可以兜一兜自己先 ？OK， 因為咧小弟咧就屋企咧就已經有啲家事啦，阿傑好清楚啦， 知道嘅，知道嘅。 咁、我可能未必去到飲， 哎，好理解啊， 理解，你知咩事幾撚大鑊㗎啦，我都好辛苦。 唔係，我哋身邊都係抱住呢一個。呢、這個態度， 我話你咧，我唔射啊！ Okay. 我從來唔撚射啊！話聲咧，我好撚想去玩啊！話聲咧，哇，大佬就係你知啦，你清楚啦 OK， 啊，家事唔想我唔係我同朋友分享。 即係對我嚟講咧， 係先，我想家事我同朋友分享，我就唔會同聽眾分享啦。 明㗎， 係啦 ，OK， 明白嘅。即係對我嚟講，其實拉就完全係冇恐懼嘅， 係冇恐懼。 對我嚟講， 我都拉過兩 次啦。對我嚟講最恐懼咧。就係唔知坐幾多日嘅啫，係個體力嘅問題。 48小時最多48小時。 咁啊， 最多 唔緊要啦，豁咗出去㗎啦。 但係講真啦，喺 跟住個大會走咯。 喺呢個其實懲教署係唔夠地方俾你嘅，通常都所以一千年屌撲你而家趕你走啊！ 而家就黃竹坑啦、烏溪沙啦、鯉魚門啦，應該都可能係呢啲地方嘅。 起撚曬咯， 因為湊格都係得嗰兩千度左緊嘅啫。 其實幾舒服嘅鯉魚門烏溪沙。 但係我哋就係話如果個臭價係夠裝我哋就真係收價啦。 係 ，OK， 冇錯呢、這個。 今次係一定要逼爆佢為止。 即係我就好撚簡單啫。 係， 我就唔會恐嚇你哋嘅。 嗯， 我覺得係冇問題嘅。 嗯， 就算你去飲完之後， 嗯， 頂到時律政司就俾封信俾你， 係咯，揾個上架，揾個上架箱你嘅，係 啦，嗰 係 抌撚咗，屌你老母， 即係你好似你去迪士尼啊，你玩完過山車都有張證書啫嘛， 你 即係咁樣， 你係犯咗法㗎啦， 算 我哋律政司就不予起訴， 係 啊，咁樣啫嘛， 係啊， 喂，我覺得大部分都係咁啊， 係， 即係你話驚擔心有案底嗰啲留翻俾大聖大聖徒啊。姓李啊，安身啊，嗰啲啊，何秀啊，嗰啲啦，若元啊，咁样啦，玉敏冇份 ，OK， 唔使惊 ，OK， 系， 啊，杨达都冇份， 若元去入厂噶， 系咩？若元唔会，若元好尽彩啊， 若元会坐咩？若元， 若元话坐啊，吓紧吓紧你，屌你老，叫你唔好咁 啊， 吓紧你。 睇下若元会唔会坐啊？我都希望见到若元坐啊。 若元会，讲到咁大，点可以唔去啊？ 如果坐到。咁樣啊，嗱，應承大家，如果坐到去下個禮拜尾咧，我哋喺現場做呢個北上頻道， 唔係而家坐，唔係喺度， 唔係我同阿丁都喺現場打部電腦去對， 唔係講真嘅，真係嘅，下個即係因為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所以節目咧到時先安排啦，交代一樣嘢先嘅係。阿粉呢由10月1号开始呢就会搞掂晒所有 Vega 嘅嘢啦。唔需要打电话俾我包括任何关于会员嘅嘢 ,OK, 唔会接㗎啦。係啦。咁可能最后一件嘢就係咩就係、是。 到時阿馮同阿牛就喺呢架廠度去錄音咯， 分工合作， 跟住然之後封煙我哋現場咯， 有得係啊！ 我啲家事可能甚至乎你呢度錄音都唔得㗎，你明㗎啦？ 得 啦，我哋內部再處理， 內部處理， 唔好咁快影預諗咗我先啦。 知道知道知道， 你唔好以為而家好興奮啊！除咗出師係開心過一陣，自己壓力好撚大啊！而家 好知道知道， 係佬 咁啊，差唔多啦，係嘛？我哋就。系咯，继续嘅，即系 我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啊？ 好，讲啊，你讲，你讲。 即系咧，我记得咧嗰时候嗰啲货柜码头工人咧，不上频道打赏钱咧，都捐咗一啲 啊，系 杯面过俾佢嘅。咁呢次打赏钱会唔会？因为你知打赏钱 都得 啦，啊，话咁就国内有需要嘅人噶嘛。 系。 咁呢个而家。本土咁樣本土嘅傑斯，我又唔知你點樣咯， 冇所謂啊，冇所謂 先咯， 咁話事咯，話事啦，到時我哋又我到時又撥一啲錢出嚟啦， 不如咁樣，不如咁樣啦，我咁樣講啦，因為今日。呢、這個節目咧要講交代清楚嘅，呢、這個節目咧大家聽到嘅時間其實已經係 free 嘅出到嚟，咁今個禮拜唔會係會員收費嘅 ，OK？ 咁直至到去飲嗰日大致上有三四日啦，咁我如果想即係喺度呼籲嘅，我相信因為我會睇到條數就係新嘅一啲資金嚟噶嘛，咁就以新嘅資金 支持呢、這個和平佔中， 冇錯呢幾日啦， 係 啦、 打賞我哋， 係啦， 咁我哋就亦都係會 到時就會同 搞物資， 係啦，到翻同翻阿馮去聯絡啦，啲物資點樣落翻去。到時去飲嘅地方， 有多聽眾未必知道我哋當年啊點樣支持呢個貨櫃碼頭工人嗰個啦。咁啊嗰次亦都係好可愛嘅。咁啊我同阿牛就係三更半夜就走去灣仔街市一間鋪地鋪入邊嘅。我哋特登仲要係強調唔會幫襯呢個八街同埋惠康嘅。我哋差唔多將嗰間鋪頭所有嘅杯面係俾我掃曬，掃曬之後咧又 call 唔到 ，call 唔到車運輸嘅車。后屘我哋系搵两架的士咧，系抬过去，跟住然之后系即系去到中环，去到长江大厦，我哋就叫啲友仔就出嚟帮我哋抬呢个杯面。喂，屌你夹两个人咁高啊！嗰次嗰啲杯面 好恐怖，嗰次好恐怖， 好捻澎湃嗰次。咁我哋希望今次又可以再做一次， 系啦，做一次啦， 怼晒啲嘢就去呢、這个 系咩唔知？ 到时即系打花园啦， 咩唔知？ 系咩唔知？ 唔知系啦。咁再你哋就如果觉得值得支持嘅，咁啊系咯，又。打上落去，打上前度，咁阿的就会我哋自己会，我哋自己内部会搵人搞噶啦，到时就 好简单啫嘛， 系咯， 即系好似你讲，你信我哋噶啦，你唔信唔信咪咁样信 啦。咁啊，最后讲埋啦，嗱，今日成个节目同呢个北上频道系冇关，但系看似冇关，我就系想讲嘅就系听呢个节目系有好多内地嘅朋友嘅 ，OK， 我虽然冇。李柱明咁有咁大嘅宏愿，但我希望你都知道香港发生緊一啲乜嘢嘅事。今日香港发生緊嘅事可能对你哋係一个 启示， 係一个启示嚟嘅。OK， 咁啊我哋呢度值得大家去珍惜嘅就係因为我哋仲今时今日我哋点样不堪我哋都仲可以喺呢度做一啲咁嘅抗争嘅行动。我哋係会好珍惜呢样嘢嘅。 你试下特朗普呢啲嘢。 你今日冇呢个权利呢我希望你哋我哋可以启发到你哋去 争取。将来会有。 係呢样嘢係值得你哋去争取嘅。咁、 嗯、 所以呢个系呢个节目嘅目的啦，間唔中我哋係為香港人去做呢個節目，間唔中我哋都係為內地人去做這個節目， 因為我哋大中華交嘛。 係啦，咁最後就送埋今晚最後一隻歌，呢隻歌咧就去飲。你之前咧，你一定要學識點樣唱噶啦，《人民之歌》。咁我哋再一次將呢隻歌送俾大家。 中文定英文啊？ 《人民之歌》。 中文 是中文啦，是人民之歌，是中文嚟嘅。OK， 系。我有咩 People Song 嗰首啊嘛？ 唔系个咩 Professional People Song， 系呢个人民之歌。好啦，我哋开始听人民之歌。 望。